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网球比赛先啦。咁啊，适逢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啦成立75周年嘅大日子啦。咁所以咧，香港嘅网球比赛喺维园举行，拣嗰个咧头一两日嘅赛事咧，完全免费开放俾市民入场噶。系啊，最后咧就香港一姐啊吓，就喺啊观众嘅打气声之下咧，以总局数咧就输咗，咁啊无缘16强。不过咧，佢赛后都话：，哇，好开心啊！主场观众够气氛啊，咁样啦。咁啊，今个赛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大国手咧嚟到香港啊，嗰度作赛嘅，以至咧其他国家嘅球员咧都有机会啊嚟到香港作赛啦，咁样。咁维园个网球场嗰种蓝色咧系得天独厚嘅，因为咧蓝色嘅主场咧系俾大家一种咧好柔和嘅一个感觉嘅，同埋最紧要维园网球场去又方便。走又方便，隔离又可以食碗面，系咪先？咁总之你所有嘢都啊好亲切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嚟紧啦，希望香港其他唔同嘅城市咧都可以多啲用下维园嘅球场啦，特别系网球咧，其实香港真系可以发。展多啲唔同嘅国际网球赛嘅，我哋有好嘅网球场啦，我哋有好嘅配套啦，尤其是阿欧成长嘅年代，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有一定嘅年资咧，你都知道咧，旧时香港咧成日都搞网球比赛嘅，咁希望咧即系相关方面咧可以加大力度啦，邀请一下啲劲啲嘅人啦，有冇机会叫下法特纳嚟香港啊，或者拿度嚟香港啊，呢啲绝对咧不逊于咧叫美斯同埋叫斯朗嚟香港献技嘅，呢、這个绝对是球迷们的心声，希望有关方面都可以听到。还有其实今天这些全国赛或者叫网球公开赛打完香港站会有澳门站会有珠海站，其实有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大湾区的网球联盟呢？这些都可以是考量之列。好，听首歌转个头回来湾区生活一小时，请今天的嘉宾出场。 长那滋味，清风牵引我远飞，可有寻幽探古的勇气？自由那滋味，思想抑制我记起，只怕寒风刺骨中放弃。任鸟飞，天边海角被困死，独个怎冲出人生的喜与悲？我若我悲苦中发现了喜，惊喜中酝酿了悲，谁可推敲世上每种规则法理？滋味，小息不再跳飞机，俯瞰成长里乌烟瘴气。拾回那滋味，将天空再次撑起，风里寻找过生死无悲。我问我天空海阔是与非，天边海角待转机，暴雨一消失，颜色怎么传起？我让我悲苦中接受了悲，惊喜中创造了喜，从得失中笑纳世间的丑与美。 在高飞是好奇，直跟这里约草地，前瞻世界作准备，也在阻止我放纵于不羁是好奇。混和了滋味，细选消化再起飞，把爱藏于这首歌结尾。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O。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奥请嚟咗咧一位艺术家朋友啦，同我哋讲下咧嚟紧喺大湾区唔同嘅展览啦，以至咧全部都系关于咧庆祝啊国庆75周年嘅一啲展嘅。咁而佢唔系策展人，但系佢系当中咧有份创作好多水墨山水画嘅一位艺术家咁样。今日咧请嚟啊曾晶晶嘅，晶晶你好啊，早晨。 你好，早晨啊，欧。 系啊，咁啊嗱，多谢你喺澳门远道过嚟啦，咁样，咁系留喺澳门嘅时间多啲，定还是系喺香港时间多啲咧？吓、 啊，最近其实都经常喺香港呢边做一啲展览嘅，澳门都系。 你觉得澳门同香港有咩分别嘅？其实我想听一下一啲好在地嘅澳门人讲下当中嘅 difference 系乜嘢。 澳门那边就有比较多是透过一些社团去组织的，跟一些艺术爱好者一起做的一些展览。香港这边就可能会再多一些，譬如私人的画廊啊，同埋拍卖行啊，那个艺术生态就有他自己一个氛围咯。 嗯，哇，真系听艺术家讲嘢咧，令到咧小弟嘅节目咧都好似有一种咧艺术涵养喺当中啊吓。OK， 咁啊，晶晶又同你倾下之前你喺上一两个礼拜啲展览啊，虽然啱啱就已经 close 咗，但可以作为回顾啊。咁嗱，譬如关于国庆嘅一啲展览咧，你自己会唔会因应个题材咧而去加入回应翻国庆75周年嘅咧吓？嗯。 其实都会的，因为好像澳门最近都做了很多双庆主题的展览啦，咁我在这个系列入面我都做了很多用澳门的新的一些，譬如澳门新白景或者澳门的特色的一些建筑，跟住同澳门嘅一啲山水结合埋一齐咁样。 嗯，我想问咧，咩系澳门新白景啊？ 咁其实有之前有一个澳门白景，跟住好似后屘又有澳门新嘅白景。 嗯， 系啦， 系。 咁我就 你就负责画咗边一个景咧？我想问一下。 系，我 就系、是、山水清音啦。嗯。 是我其中有一幅画呢，就是画了两湖一塔这个新白景。 两湖一塔啊，即是什么湖和什么塔啊？我想问澳门塔啦，即是是吗？个塔是不是啊？我想问。 澳门塔。 澳门塔。 嗯，跟住后面又画了那个桥。 即是水墨画去呈现呢，真的很有中国风的。我想问呢，你集画集了几年啊？啊，晶晶艺术家。 我其实是如果真的学国画的话，应该是初中开始的。 嗯， 咁、都有超过15年以上啦。而家 一开始国画或者水墨画点样吸引到你去学呢？嗱，譬如我哋一开始去学习画画，通常都是素描先啦。系，如果你中意香港为例，你读 art 啦，通常都系素描先，跟住就临摹啦，跟住就有啲唔同，譬如学油画、acrylic 咁样，呢啲都系好常常会喺香港嘅艺术课嗰度去学嘅。但我哋对于国画咧嘅认知度咧，其实相对少啲。但系当然啦，近呢几年其实有一个国 活化风潮开始学嘅，大家都好想拜师学艺啊，或者个中国风开始哇飞升国际嘅时候，我哋都想认识多啲。你咧一开始系点样接触国画嘅咧？ 一开始其实都系喺澳门嗰边报咗，妈咪帮我报咗一个国画嘅兴趣班，跟住就接触咗咯。咁我嘅老师当时系澳门嘅杨镜生先生嘅，咁佢系袁伟强嘅徒弟嚟嘅，咁袁伟强就系卢之书嘅徒弟咁样咯。 嗯，咁啊呢啲当然如果你系艺术界嘅人士咧，你就会知道咧当中啊嗰、那个关联度喺边度啦咁样。嗱，又问一下晶晶啊，即系过去嘅一啲策展啦，或者你有份参与其中啦，俾你嘅感受系点嘅？即系你会唔会我哋入到艺术展咧，就好少见到个艺术家嘅。你当川上龙咁样啦，我哋又唔会见到川上龙喺川上龙隔篱啊，或者奈良美智喺奈良美智幅画隔篱啊咁样啊。即系我哋未有咁荣幸受到嗰种邀请。但你会唔会自己都入到场嗰度去观察一下入场嘅观众点样去欣赏你幅画？你会再 step back 后少少去睇翻话啊，啲人系咁样睇我幅画，或者啊，真系有人驻足去观看啊，去细味咁样。你个感受系点嘅咧？ 其实我都好喜欢自己即是扮观众咁样喺个场度。 我都估到㗎啦你扮观众但是明明佢睇我幅画喎咁样係咪係点㗎个感受係讲多少少。 有時就係中意睇下佢哋會企喺邊幅畫前面耐啲咁樣，然之後睇下大家會討論邊一幅畫多啲，跟住我就喺隔離嗰度，睇下佢哋會討論啲乜嘢有趣嘅嘢咯。 請到你上嚟啦，不如你又教一下心機旁邊嘅聽眾點樣欣賞國畫。我知道咧呢個係一個大課題嚟嘅，而點樣透過大電波同聽眾互動話啊，有個藝術家喺度，我都想學習一下點樣欣賞國畫咧呢一樣嘢。 其實都是自己看得多一些好的展覽，即是多些去行下，譬如香港藝術館啊，都有很多很好的展覽，大家可以多些去看下，然後看下自己會覺得哪一幅畫是比較襟睇咯，我覺得最直接的一個感 受。什麼是襟睇啊？ 即是可能你第一眼睇是靓，同你睇完之后觉得入面仲有嘢睇，又是另一个层次咯。 咁你会唔会建议睇一幅画嘅时候，你睇完啦，跟住即系行一转，跟住再翻兜翻睇翻嗰幅画，会唔会系别有一番景致喺当中咧？ 其实都会嘅，即系有时我哋会第一眼首先睇到边一幅画，佢系入边带嚟咗一种生机喺个画入边，咁你就会去判断呢幅画其实好可能就系 catch 到佢艺术家作画嘅时候嘅嗰种气息喺入边啦。咁我哋平时如果睇画睇得多嘅话咧，其实尤其是譬如你去行拍卖行啊，或者去睇一啲真迹啊，睇得多嘅时候，你会自己有一个判断咯。 你系咪都用好多时间去睇唔同嘅作品噶？即系作为一位艺术家嚟讲。 是啊，其实我觉得实践同埋睇两方面都好重要咯。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做美术史论嘅学者啦，如果佢哋系本身自己有画画嘅，佢嘅感受系好唔同咯。所以我觉得国画同书法都系离唔开实践呢个部分嘅，其实。 咁啊嗱，暂时咧同我哋今日请嚟嘅澳门艺术家曾晶晶咧倾住咁多先啦。我哋听首歌啦，新闻翻嚟咧，再同你咧倾下。喂，其实有啲乜嘢嘅艺术启蒙啊，或者国画启蒙啊，即系譬如我哋中意音乐啦，有一啲启蒙系你觉得啊呢啲音乐咧，我就觉得好正，或者啊能够做到呢位咁显赫嘅大师嘅一啲音乐咧就系好啦。咁我深信咧，你都会有你国画嘅启蒙啦，或者你想学习嘅一啲对象嘅。不如我哋下半集咧喺呢个部件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晶晶 ，thank you。 喜爱你的静，是你天。 我这么安定，无谓追求剧情，就是如此想听你指令，有你的爱我为何冲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相继有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离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对呢啲法官嘅贡献予以肯定，对香港尤其系普通法嘅发展带嚟非常积极作用。佢话非常任法官离任有不同原因，有啲系个人理由。亦都有啲係可能係有不説明嘅原因。張國軍話：留意到近年一啲國家，特別係英美對法官給予政治壓力，亦都留意到多名在任或剛離任嘅法官對香港法治給予公道同肯定嘅評價。佢認為司法機構嘅法官或者係香港法律制度仍然維持非常優良嘅表現。香港要對珍重嘅法治環境有底氣。同時希望海外政客不要再嘗試攻擊或者破壞香港法治。內地國慶長假期第五日，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電台節目說，顧客消費更加疏爽，估計國慶當日餐飲業的生意可達3億元，與去年生意差不多。出席同一節目的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說，根據入境處數字估算，過去四日訪港內地旅客累計大約有82萬人次，相信未來幾日有望超越100萬人次。來港旅行團數目亦都超出預期，相信整個黃金週的旅行團數可達大約1100團。姚柏良說，相信大部分酒店在過去四日的入住率可達90%。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就話，旗下中小型酒店在假期間預訂爆滿，相信同業摸索到情況，採取以穩定房價吸引客人的策略。央视旗下自媒体玉渊谈天在微博报道，中国和欧盟下星期一会就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在谈判之前欧方要拿出诚意和行动。欧盟成员国昨日表决通过欧委会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提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商务部长王文涛早前访欧时候，欧方表明政治意愿，愿意继续谈，又話即使係最終裁決都唔影響同中方繼續傾，中方本住磋商態度，亦都希望同歐方雙向而行，好多問題都可以傾。但若果歐方嘅政治意願只係喺口頭上，冇體現喺行動上，就好難傾。報道又引述業界話，唔少歐盟成員國贊成加徵關税，係想迫使中國企業赴歐投資。對於呢啲嘅小心思，中方嘅態度亦都好明確。支持徵税就會失去投資。日本公布中國專家將會再次參加國際原子能機構調查團，到福島第一核電站周邊檢測水質。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說，國際原子能機構調查團會下星期一到今個月15號在核電站周邊收集海水、水生生物和水產品樣本，檢測核污水排海。除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專家，中國、南韓和瑞士分析機構的專家亦都會參與，是排海去年8月開始以來中國專家第二次參與驗證。中日兩國政府早前就排海問題達成共識，中方將會參與國際原子能機構框架下的取樣和分析，並且會基於科學證據逐步恢復進口符合規準的日本水產品。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牛池湾嘅丰盛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今晚6点，丰盛街由晓辉花园对出啦，至到平定道东嘅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最后环保署提醒你，4.1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同埋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嘅时候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维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如果多一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 唔好啦。 你仲有顾虑？ 因为今次唔搭船啦，我要听住香港电台交通消息，时刻留意路面嘅交通情况啊。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各位司机几时都要专注驾驶，切勿超速啊！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Kitty， 提提各位乘客，无论是搭私家车定是巴士，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要扣好啦。 佢系胡琴演奏家陈碧心。 其实胡呢个字典嚟嘅咧，其实就系以前中国啦个中原入边咧，佢会称为西边嗰啲咧叫做胡人。咁、其实呢个乐器咧就系嗰边传入去中原嘅，咁所以佢哋就会叫呢一类乐器咧叫胡琴啦。Hello， 大家好，我系陈碧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是 DJ 培训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49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入围者正在接受专业训练。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星期会同大家报道学员们的精彩时刻，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同埋风骚快活人的我是 DJ on air， 以及即刻上我是 DJ 专业收睇更多幕后花絮。 有音乐快乐全家美。 大地鼓动，暴走吧！全港大专生机械人电视节目《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2024》出类拔萃，集合全港八大专院校14队精英，施展浑身解数，用亲自开发嘅机械人竞技场上争逐冠军。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有位艺术家喺度，佢嚟自澳门嘅，叫做曾晶晶。晶晶早晨啦， 早晨啊，哦， 喂，睇到你嘅社交平台咧，都会不断放自己啲画作出嚟嘅。你系咪一由作画嗰一刻开始咧，就会？拍下唔同嘅 story 啊，咁样噶。我想问，依家艺术点样连接到现代艺术咧？就系、是、透过社交平台，会唔会系咁样咧？我想问一下。 社交平台都俾咗好多机会，等大家可以认识到其实一个艺术家平时佢嘅生活系点嘅咧，或者佢系点样去创作，成个过程系点样，就可以同大家分享。或者我平时有时睇到啲咩书啊，我都会有阵时系 share 下。 嗯，咁好啊吓，咁几样嘢都系互联互通嘅，我觉得，即系文字作品点样牵引到画作，画作又点样牵引翻去图像，图像又点样去到国画嘅世界咧？咁样，咁头先讲到啦，啊，你一个艺术家平时点生活嘅咧？啊，我又想问一下，即系喺澳门出生嘅你啦，咁啊，艺术氛围，我哋通常过到澳门咧就猪扒包啦，系咪啊？水蟹粥啊，咁样 ，sorry， 我哋真系凡夫俗子嚟，但系如果可以好有艺术咁样。去经历一日关于澳门嘅一个艺术生活嘅一 day 咁样，咁你会点去推介咧？或者大家可以去边啲场地嗰度，你就会发现到澳门另一面咧？咁样咧？ 其实澳门有好多特色嘅建筑啦，细微嘅景点啦，咁大家都可以去行下嘅。咁如果系博物馆嘅话，我自己就好推介澳门艺术博物馆嘅。咁之前就有一个前立利嘅展览啦，而中国文化即系书画方面，我哋啱啱做完呢个青绿家嘅系列啦，咁都有好多香港啊同埋其他地方嘅观众都过咗嚟睇我哋嘅特展嘅。 系哦，真系可以去一去呢、這个地方喺边？系咪新口岸附近嘅？我想问。 其实佢仲有另一个名叫做文化中心嘅、 哦， 因为佢另一边咧就系有一啲嘅剧场，咁就有音乐啊、舞蹈等等呢啲演出嘅。 还说这是正船。我知大集团迷上光线，总觉得小店有人性一点，本色性格未被时代洗练。 一小时 嗱，食买玩推介我就唔叫你讲啦，好难叫一个艺术家去讲。不过我知道澳门都有好多狭义嘅一啲 cafe 啦，咁样啦，咁亦都会带到一啲灵感俾你，会唔会系咁样嘅？我想问。 系啊，其实澳门都有一啲咁样嘅店铺，有一啲譬如复合式嘅咖啡馆，咁佢其中有一间系大间啲嘅，入边都有摆好多澳门艺术家嘅画作咯。因为个老板本身系好支持本地嘅艺术家，所以我哋经常会有一啲local 嘅演出都收藏咗我嘅其中两幅作品 咁大家可以睇下你嘅作品呢，有机会就係行行下咖啡铺啊，或者飲飲下咖啡就会见到咁靓嘅呢个水墨画作，咁就属于你嘅手笔係咪呢？再宏观啲讲下个艺术发展啦，咁你自己喺澳门出身啦，咁澳门嘅艺术家啦，我哋都知道喺大湾区城市，大湾区嘅兄弟城市入面，我哋都想做个互联互通啦，除咗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啦，科技互联互通啦，其实艺术都可以互联互通。嚟緊即係除咗澳门会摆展览，你头先有讲啦，话你明年会喺一个地方嗰度有展览啦，係咪先？咁 香港你都曾經試過有展覽啦，係咪先？咁香港以外會唔會有機會啊？翻到珠海、翻到橫琴，以至翻到廣州，都會睇到你㗎一啲作品嘅，有機會或者曾經咁樣。 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大灣區嘅展覽，所以好多時候我哋作品都會喺大灣區嗰度巡迴展出啦。咁之前內地都有展出過杭州啊，去到福建啊、上海啊，係啊。 咁你都會上到去上面嘅係咪？即係上到福建、上到杭州去睇自己嘅作品，喺當地嘅一個又係扮遊客，唔係扮觀眾咁樣去睇係嘛？ 我有陣時譬如深圳啊、杭州啊嗰啲，我都會成日去嘅。 做藝術家點樣維生㗎？我想問，係咪好難答啊呢個問題？但我好想問，其實，所以我壓到喺節目接近尾巴嘅時候，我先問呢個問題。定還是其實買一幅畫作都好夠生活幾年㗎啦？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覺得每個藝術家佢對自己個職業嘅規劃係唔同咯。咁有好多藝術家，譬如佢會選擇都有一啲嘅教授呢一门艺术、 即是可能用教学来维持个生活成本咁样系咪？ 系啦，咁亦都有全职创作嘅艺术家，譬如佢系通过画廊啊，或者同一啲嘅拍卖行啊、藏家啊，佢哋自己去合作咁样咯。 系嗱，香港咧就有啲艺术家支援计划嘅，即系我哋艺术发展局咧就有啲 funding 咁样。我唔知澳门有冇相关嘅一啲基金或者资助俾翻相应嘅艺术家咁样嘅咧，真真。 澳门政府咧，其实喺呢方面都系唔错嘅。譬如澳门基金会啦，澳门嘅文化发展基金啦，仲有霍英东基金会啦，东方基金会啦等等，咁好多都可以去辅助到或者系支持我哋艺术家好多嘅展览啊、活动啊等等。 咁都几好啊吓，咁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将个艺术氛围互联互通啦。咁啊，今日咧可以话面面观啊吓，我哋由咧澳门嘅艺术家咧亲口去讲述。喂，如果大家去到澳门嗰度，即系除咗食买玩之外，喂真系可以去下感受一下关于澳门独有一啲嘅艺术氛围啦，咁如果你话想睇下晶晶嘅作品咧，咁啊下年又会有展览啦，咁样，咁跟住你嘅展品咧又有机会喺湾区嘅城市嗰度去展出咁样啦，咁啊期待你有更加多有趣味嘅创作或者精致嘅创作咧，好样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咧近距离可以感受得到，好嘛？多谢晒你 ，thank you。 好啊，多谢晒。 家中灯散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最瘦，淡淡地多亲厚，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脚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护它，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它，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仍未觉惊怕，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携着手闯过，艰辛。 能共奏，尽力后方拥有间，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活刻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活刻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节目最后咧，阿欧想同大家咧讲一个同香港好接近嘅地方咁啊，关湾区市，我哋搭程车翻深圳啦，同大家可以讲下呢一个嗱，国庆假期嘅第一日咧，有住神州第一舰未遇嘅深圳舰咧，就喺深圳市嘅南山区蛇口邮轮母港嗰度咧，正式迎来咧舰艇嘅开放活动啦，超过咧几千名嘅市民咧就登上深圳舰入边去参观啦。近距离睇武器装备嘅展示啦，不少市民咧就表示啦，能够亲眼睇到深圳舰咧，表示十分荣幸。咁啊啱啊，即系如果我系户籍喺深圳嘅，作为一个深圳人，我哋出咗一只深圳舰，真系好光宗耀祖同埋好荣耀嘅一件事啦。咁啊，市民就表示啦，系一次咧见证中国强大海军力量嘅难忘体验嚟嘅。咁有市民就。觉得去到现场之后咧，因为人太多啊，登唔到艇啊，咁样咁就少少叫做遗憾咁样咯。不过能够远距离咁样同咧深圳舰打个卡，影张相咧，佢都话都系开心嘅。嗱，喺新中国75周年华诞来临之际咧，深圳舰咧事隔6年咧再访问深圳啊，咁啊。9月28号咧，上午10点左右咧，深圳舰啊顺利靠泊咧蛇口嘅邮轮母港啦，咁啊舰上面挂住啦，海军深圳舰向家乡人民好，我们回家了咁样。咁通常咧一讲完呢一句咧，因为小丽都有做过呢一类嘅国家级嘅舰只咧嚟到香港嘅主持人啊嘛，咁咧一嚟到嘅时候咧，全体都肃立啦，肃然起敬啦，同埋咧予以最大最大嘅掌声嘅。咁啊翻查翻历史咧，2002年12月咧，其实深圳舰咧都停靠过咧维港嘅，见证咧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啊首次啊经香港。停经香港嘅呢一个咧历史时刻嘅，咁啊2009年4月咧，深圳舰咧就担任呢个指挥第二批嘅亚丁湾啊护航任务，咁啊喺世界嘅舞台上边咧展示咧大国嘅海军风采。我自己咧好中意咧上船嗰度玩嘅，无论船 P 啦，以至 Rickboard 嗰啲快艇啦，所以咧有机会咧真系要上一上啊深圳舰嗰度咧见识下，睇下咧国 家嘅海军强大啊吓！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咧同大家讲住咁多先，下集节目咧再同大家咧揾嚟湾区入边一啲人和事，再同收音机旁边嘅你去好好分享一下。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六啦，拜拜。 有思索，论文读过，一再灌饮，多一碗鸡汤，始终感觉欠奉，我不想假装。Oh yeah， 回头直截了当，把知识都退掉，柜里工具书太多，都快快弃掉。然后我们一个个播通宵，听不到困扰。只想失控，打开心胸，终于一点通，跟声音去变动，放低色跟空。Ooh yeah， 传来突发预报，甩得开散引号，在我音乐中探险都够我自豪，随便叫人点只歌唱得到。再唱你要接力，不需多收声，错过的未唱快的换过崭新角色。